第十二集，沈直下飞机时，助理已经等在大厅，接过他手里的合同和文件。上车后，助理简单汇报了公司这段时间的情况，最后才说：“ 许岩先生联系我了。” 沈直本来靠在椅背上，闭目养神，闻言睁开眼：“ 他找你什么事？” 半个月过去，微信黑名单没有解除，电话仍然打不通，查到了他的新号码，打过去发现是关机。想到这些，沈直不耐地皱了皱眉。 许先生说刘医生催您去复查。 刘医生是沈直爸爸的朋友，德高望重的老中医，他知道沈直对复查的事儿向来不上心，也不是不上心，只是一忙就容易忘记，所以他就找许岩，让许岩按时把人带去医馆。每次复查前，许岩都跟哄小孩似的，不论是做爱还是吃饭，睡觉前起床后，不厌其烦地提醒沈直，什么什么时候跟你预约复查了，不能忘记，一定要去哦宝贝。总能惹得沈直让他闭嘴。 叫他自己来跟我说。 沈直蹙着眉回答，故意让助理来转告，不知道许岩想耍什么花样，他不想猜。 许先生还说以后让刘医生直接和我联系。 他什么意思？ 助理觉得头皮有点发麻，工作的事他游刃有余，驾轻就熟，但关于上司的私人问题，他斟酌了一会儿，给出结论。 许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以后让我来负责提醒您复查的事。 他明白这是废话，沈直不可能不懂许岩的言下之意，但他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，再深的就不知道了，自己只是个局外人。车里一时很安静，沈直没有再说话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。过了大概半分钟，他低声说了句：“ 还在闹脾气。” 助理看了看他的侧脸，察觉到低气压，没轻易回答。到了家，沈直下车，助理把合同送去公司。站在门前，沈直突然失去了推开门的欲望。他心知肚明，家里空空荡荡，没人会笑着跟他说一句你回来啦，没人会问他累不累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沈直心烦意乱，这种情绪来自于不确定，不确定许岩要闹多久的别扭，不确定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。进门上楼，处处一尘不染。出差期间，保洁按时上门打扫，被子铺得平坦整齐，上面除了枕头，还有一个很丑的鳄鱼玩偶，两年前公司年会剩下的。那天许岩去酒店接沈直，看见了椅子上的鳄鱼，问怎么没人要，沈直随口就说你喜欢就拿着，许岩就高高兴兴捧回家了。洗过晒干之后抱到床上，一放就是两年多。沈直刚开始很嫌弃，后来也就懒得理了。洗手间里储着两只电动牙刷，一黑一粉。刚同居时，许岩仔细观察沈直的牙刷，想买情侣款。不巧，那款只有黑色和粉色，沈直用了黑色，再买同色的容易混淆。但许岩非要凑情侣款不可，于是只能咬咬牙买粉色。中途沈直的牙刷坏了，许岩立刻翻出别的款式让他买，那款是一黑一白的，沈直偏不，依旧买了同一只，许岩只好继续用他的粉色。衣帽间里还挂着许岩的衣服，两人各用一个衣柜，因为沈直不喜欢跟别人的衣服混在一起，但他总能在自己的衣柜里发现许岩的衬衫、 T 恤、卫衣，每发现一次，他就把衣服扔到许岩手上一次， 许岩装的惊讶又无辜，说衣服长了腿自己爬过去了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有几次他装得太过头，把沈直惹恼了，被按在衣帽间里干到跪地求饶，哭着发誓说以后绝对管好自己的衣服。太多了，家里到处都是许岩的痕迹，不是人离开几天保洁打扫几次就能抹去的。这是沈直认为许岩一定会回来的原因，许岩不可能离开的，当初信誓旦旦亲口说要缠他一辈子的人哪会那么轻易放弃。但实在又有些异样，辞职回家拉黑关机。沈直站在无声无息的房间里频频出一抹不对劲，说不上来是什么，又或许是不愿去设想那种可能。太累了，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的，但沈直还是下了楼，拿起钥匙开车出门。许岩不在家，他是凌晨三点敲门都会给开的人，沈直现在在门口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动静，心里升起无端的烦躁。他捏了捏鼻梁，靠在走廊的墙壁上盯着大门看了会儿，又打开手机，看见十分钟前有一条微博推送提示他特关对象刚刚发了一条微博，特关对象是许岩。特别关注这种东西当然是许岩弄的，但沈直不知道这种设置的意义何在，因为许岩压根儿不玩微博，最新的一条微博都是在两年多前，忘记是因为哪场比赛，许岩发博痛骂国足傻逼，被熟人们纷纷点赞。沈直点开推送，页面直接跳到许岩十分钟前发的微博里，只有两个字，回家。定位在拉萨，配了九张图，一一点开，沈直看见一张不陌生的脸，纪怀。照片显然是许岩拍的，不愧是大学时的知名摄影师，单反直出也赏心悦目，景色、人像、构图都是一等一的专业。九张图里三张是纪怀，三张纯风景，三张是他和纪怀的合照，两个人勾肩搭背靠在一起，笑容张扬，每张图都堪称精品。才发了十分钟，评论里便炸出一堆熟人。 许大摄影师太会拍了吧，旁边的帅哥是谁呀？联系方。